大家好，我是明贤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10集，水下的锁链。时间成了无用的陪衬，冬至也不知道自己在滚筒洗衣机里滚了多久。等意识到自己浮出水面时，他整个人还轻飘飘的，脑袋像是按在身体上的走马灯一样疯狂的转动。只得闭上眼睛，等那股晕眩的感觉彻底缓过去。霍介的声音也像在外太空飘着，还没回到地球。 这是哪儿？ 你们两年前不是下过水吗？那时候没发现这里？ 刘清波捂着脑袋呻吟，霍介靠在后面的石头上喘气。 没有。舒赫呢？ 他这一说，其他人才发现舒赫不见了。 他刚才在前面，估计没看见我们被漩涡拖进来。 刘清波把手电筒一照，发现这里是个内凹的洞穴。大约在很久以前，水填满了这里，但后来水位下降，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中空的区域，边上还有一小块可供休息的地方，摘下水肺也能呼吸。三人浑身都湿淋淋的，虽说他们是修行者，但没有人会喜欢这种黏腻湿冷还没办法换衣服的感觉。冬至打开小小的防水包，手伸进去乱掏一阵，掏出几张东西分别丢给他们。刘清波拿到手一看，露出了一脸你是不是神经病的表情。 下水你带个暖宝宝干什么？ 就这么个小包塞不了换的衣服呀。这是我刚在学校小卖部门口买水的时候顺手买的，将就一下啊，贴在肚子上聊胜于无。 刘清波的嘴角抽搐，很想把暖宝宝呼他脸上去，最终还是认命的撕下包装。霍介勉强憋出了一句夸奖的词儿。 你别说，贴在肚子上还真有点气韵丹田的感觉。 是吗？那下回需要下水的时候我都带着。 人家随便恭维一下你还当真了？ 刘清波觉得自己的修养真是越来越好了，为了在外人面前给冬至留点领导的面子，居然把这句话硬生生给忍回去了。三人缓过一口气，开始商讨对策。这个洞穴的氧气很稀薄，根本不可能久留，他们最终还是得下水。刘清波就有点奇怪了， 望月湖一个人工湖，一眼望得到对面，这种洞穴是从哪里来的？ 望月湖的水引自淀山湖，不过管道应该不在这里。 肯定不在，这个洞穴一看就不是人工专门凿出来的。 据说这里当时是一个大水坑，一下雨就会泥泞满地，水坑里的水常年不干，对周围居民造成了很大影响。后来索性就把坑改造成了现在的人工湖，反倒成了一处景观。但我从没听说过水坑里还会有漩涡。 那只水猴子你们当时是在哪里抓住的？ 下水之后不久就遇上了，找的时候容易，倒是为了擒住它费了一点力气。后来我们又把湖找了一下，也没发现这里。 刘清波耸了耸肩， 看样子今天又要无功而返了。 嘘，你们看对面。 刘霍二人顺着冬至说的方向望去，洞穴不大，手电筒勉强能照到对面，微弱的光线之内只有被湖水拍打的潮湿的石头与微微荡漾的水面。 哟， 刘清波刚想说有什么，他就看见了，在湖边一块往前凸起尖锐棱角的石头上勾着一个铁环，细看之下好像是一条锁链的其中一环。三人不作声，内心却不约而同地冒出了许多疑问。这条锁链看上去很粗，不知道两头连着什么，但霍姐可以肯定 望月湖里没有这样的东西。既然望月湖没有，那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淀山湖吗？ 我过去看看。 没等别人说话，他身体一沉，已经再度下水，双手划拉着游过去，一把抓起锁链，又把脑袋扎进去。刘清波和霍介也都下了水，他们很快发现铁链很长，长到往下拖拽数米，他们拉上来两三米左右就放弃了。冬至提议， 要不这样，我跟着老刘顺着铁链过去看看，霍哥你先回去报个信， 我跟你们一起吧。 三个人达成意见一致，决定循着铁链一端游过去查探个究竟。铁链几乎跟成年男人的手臂一样粗，抓在手里冰凉刺骨，但有了这条铁链作为指引，他们游起来就有了方向感了，也不会再失散。只是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三个人心里的疑问非但没有减退，反倒越来越浓。霍介怀疑他们已经穿过望月湖底，来到另外一个湖泊了，因为望月湖里没有铁链，也不可能让他们游了这么久还看不见头。铁链逐渐往上延伸，竟似直接连到湖面，隐隐绰绰的光亮在上方缓慢摇荡，隔着湖水却令人心头振奋。水肺里的氧气一点点耗光，三个人当即加快速度往上游。水花四溅，冬至浮出水面，抹去满头满脸的水，睁眼看向四周，顿时傻眼了。不单是他，刘清波跟霍介也都有点发愣。 怎么又是一个洞？ 铁链从水下一直连到水上，又往前面的洞穴深处延伸，看不见尽头。而原先在水下看见的发光物体，他们原以为可能是渔船之类发出的灯光，结果光源却是在洞窟里的石头上，蓝悠悠的，跟冬至他们在银川地底看见的琉璃草又不大一样。霍杰看了一下， 好像是灵光。 我们刚才在望月湖下水，会不会现在已经到了淀山湖了？ 有可能，不过这里具体在淀山湖的哪个方位还不清楚，继续往前走走看吧。 他话音方落，铁链就动了一下，三人都没有去碰铁链，但它哗啦啦的忽然往下滑动，就像是另外一头有什么东西扯动它一样。刘清波的心里生出诡异的感觉，他弯腰把铁链抓在手里，也往反方向开始拖动。霍介跟冬至见状帮忙，他们很快发现反方向也有一股力量在与他们抗衡，那股力量之大，三人猝不及防，差点都被拖回水里去。他们对视一眼，心头越发惊骇，手里加快速度，把铁链往这边回收。一米，十米，二十米，脚下的铁链越来越多，黑黝黝堆成小山，但与他们拉扯的力量也越来越大。三人不得不用上暗力。霍介大喝一声，直接盘腿坐下，手里稳稳抓住铁链，犹如一块定山石。冬至他们的压力一下子小了许多。刘清波看了他一眼，有点好奇， 你练的是千斤坠？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从小在山里跟着师父乱练的，师父也不给起名字，下山之后为了威风点，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定海神针。 说话间，铁链那头的力量却像是骤然消失了一般，冬至跟刘清波重心失衡，往前踉跄了好几步摔倒。就在这时，霍姐忽然眉头一动， 水下有东西，后退。 话还未说完，一只庞然大物从水面里窜了出来，壮硕的身体直直扑过来，朝冬至当头照下。 这里。 另一边，唐静抬头看着四周的环境，以及荒废了很久 锈迹斑斑的铁皮屋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明显的追踪器里显示他这段时间到过三个地方，雅生中学、加顿小区，还有这里。雅生中学是他工作的地方，加顿小区是学校老师的宿舍，唯独这里，远离市区，又不像是一名中学老师会过来的地方，最有古怪。在唐静的印象里，明贤并不是一个会喜欢跑来这种地方的人，哪怕掩人耳目，他肯定也会选一个干净漂亮的。即使他们对彼此的了解并不够深，但他对明贤有种不经意间的关注，连自己都没留意，但又冷不防会从心里的某个角落冒出来。唐静还记得他们俩在公园接吻的时候，明贤被压在树干上，不满地咕哝了一句，当时唐静没在意，事后想起来，对方说的是 衣服要被弄脏了。 这个有点小洁癖的人，所以他有意向我们暴露这个地点，是什么用意呢？ 半个小时前，龙申跟唐静就已经下车了，这段路是他们徒步走过来的。这次与龙申一道来申城的还有宋志存，各国峰会将至，他们不是特意为了这桩案子过来的，但既然正好撞上，就不能置身事外了。有宋志存坐镇分局，龙申与唐静尽可放手施为。天色渐晚，这段路少有人经过，前面因为道路整修已经封闭了，但稀稀落落的路灯依旧亮了起来，孤零零的铁皮屋立在那里更显荒凉。 有人来了。 他们站在路边的杂草丛中，看见一辆车开到路边，停在铁皮屋前，车灯熄灭，里面下来了一个人，是明贤。 好了，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哦。